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47章。在法郎尚未进攻加萨以前，关于培利舍特，上主有话传给耶利米亚先知说，上主这样说，看，有水从北方涌来，形成一条四烂的河流，淹没大地和地上的一切，首都和其中的居民。人们必要喊叫，大地所有的居民必要哀嚎。一听到他骏马的铁蹄声、淋淋的战车声和隆隆的飞轮声，为父亲的已束手无策，不能再顾及自己的儿子。因为消灭一切培利舍特人和摧毁提洛及其中一切残余驻守的日子来到了。上主要消灭培利舍特人加菲托尔岛的移民，加萨一片荒凉，阿士克隆已遭受密防，阿纳克人的移民，你们要割伤己身到何时呢？上主的刀剑，到何时你才休息？请你入鞘休息安歇吧。但上主既对他出了命，他怎能休息？阿什克隆和海滨是他给他指向的地方。